strikes me. And I wait to find that you're not there. Word. It's right. It's sad. So sad.

where we go, and help us to be wise in times when we don't know. Nella mia preghiera, let this be our prayer, quando se ne c'è. Guide us with your grace. Give us faith so we'll be saved. Sogniamo il mondo senza più violenza, un mondo di giustizia e di speranza. OgnoBe all